的世界，贡献中国的力量，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话。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着调。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尚远。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还有叶鹏。 大家好，青年相声演员叶鹏给您问好。 哎，这是一对黄金搭档。那么说到云飞叶鹏都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千祥先生的得意高祖啊。应该说千祥先生的很多作品呢大家太熟悉不过了。 嗯， 对。 那么在生活当中教学当中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呢？我们再请云飞叶鹏跟我们介绍介绍，哎，你们接触的千祥老师。 我觉得师傅首先是一个挺温和的人，而且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觉得吧，我也觉得这可能是整个这一支儿下来都特别 具有的。 嗯， 就是没有什么江湖气，而且是着力的希望自己没有江湖气， 是， 你看侯宝林大师到晚年的时候，他就是都是跟文化人呐、跟教授啊、跟书画界的大家呀、跟他们来交往，我不愿意这个老是这个艺人的这习气，包括马季先生都是。王千祥老师在这点上也是一样的，就是 我觉得这除了是这个艺术传承，更多的是理念啊、气质上的传承。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就生怕别人不知道自个儿是说相声的啊，生怕不知道那坐电车恨不得也手里掂一节子板，掂一小板上的练啊，走哪儿骑着车当当当当当当当背罐，我们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您找没人的地方练，别恨不得哎就。这一看这人是说相声的，这样我觉得就不好。我们师傅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 是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艺术上的严谨认真。 好，那么下面请二位推荐一个段子吧，推荐一个传统的。 推荐一个传统作品。那我觉得师傅很应该说在相声界都是无出其右的，就是他的这个小嗓。他的这个旦角唱腔，这个确实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得益于他小的时候在北京市曲艺团学习的时候，有专门的京剧老师来辅导他们的练声，辅导他们的形体，师傅就跟我说不仅练男功，练完了之后，那是不是来天祥跟我练一个小时女功，就练女功。这个所以他嗓音呢包括动作呀眼神你才是塑造出一个旦角来，你看着特别的惟妙惟肖。所以我推荐这个作品呢是罗成戏貂蝉。罗成戏貂蝉一个是小声一个是旦角，哎，两个都是用小嗓的。 还得区别开来。 还得区分开来。小声的这个刚劲呢 龙虎音这个旦角的那都是小嗓，甚至现在有些专业的你听那个或者说京剧票友还是唱小声的，你听着跟旦角发声似的那样的，我觉得这一点上师傅真的是我觉得很优秀很出色的。这尤其是这个作品又是张杰尧先生创作之后来把它传到北京，那么我师傅

的人叫秦三姐的，哎，这个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你叫管事的干嘛呀？ 管事不知道怎么事啊，赶紧过去那什么。 啊，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 什么事啊，这戏怎么唱的？全是老爷们儿啊，无完无聊的一顿喊，你们是欺负我，怎么进我戏的呀？ 谁欺负你了？ 管事一听什么？老太太、实在对不起，不知道您爱听什么戏、 要不这样吧、 您爱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跟您唱好不好？ 对，干脆你自己点。 找我点戏 啊？ 哎，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那个穿白的长得挺漂亮的那小子叫什么来着？ 那小生啊，那是罗成啊。 行，他长得还挺漂亮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长得漂亮的。 你瞧，我这老太太还是个花大姐。 行，你就还让他替我扮个罗成。 我扮罗成？ 对。 那还扮谁呀、 还你们那个戏班里头有唱那个大姑娘小媳妇都没有啊？ 哦，青衣花旦。 对， 有啊。扮谁呀、 扮 怎么？ 这老太太从来没听过戏。 哦， 爱听评书。 是啊， 最爱听的是三国。三国里头说书的说最漂亮的那是说是貂蝉了。 对，那是四大美人之一。 你就让这小媳妇给我扮一个貂蝉吧。 好，就给你唱这两出戏吧。 他们俩说 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我点的是一出戏 啊。哪出啊？ 罗成戏貂蝉。 没听说过，哪有这个戏？ 我是听的什么？老太太您别点这出戏，这出戏他没有。哦，不是，他这出戏，那个老太太，这出戏他们都不会， 没学过， 唱不了。喝吗？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啊！ 你们不是唱不了，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我们倒气你了， 司令也火了。我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也唱也得唱， 不唱 不唱 啊！ 不唱全倒闭 啊！不唱就枪毙呀！ 我大印象甭说都枪毙一个也受不了， 人命关天呢。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啊， 干脆罗成我来。 好，你大爷来罗成。 我大爷来罗成。 来这貂蝉呢？ 貂蝉有孙国林呢。 孙国林 他来貂蝉。 来貂 蝉。那这出戏怎么唱啊？ 孙郭呀。 啊，对，这戏是得孙郭。 林慧卿化妆，到上场门等着上场。 哦， 您看后台那演员呢，全看林慧卿跟我大爷。 看他们干嘛？ 看他们有词儿没词儿？ 有词儿呢。 有词儿一块演出， 没词儿 没词儿，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跑什么呀？ 不跑那真枪毙 呀！啊，对呀，不跑就没命了。 要说林慧卿真有两天， 是啊， 艺高人胆大，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有词儿吗？ 没词儿， 怎么办呢？ 钻。 对，是钻，钻吧。 当时林慧卿这么上场的， 他怎么钻呢？ 我给您学一学。 啊，你来吧，来了。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开， 这是出场亮相。 开， 立定。 开， 透秀。 开，开，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有什么词儿？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怎么念的？ 这么念的， 你学学。 儿父死在不能老，咱不叫人乱双流。 他还真钻上来了。他落座了， 他落了小座了 啊！ 太有词儿不要紧，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乱什么呀？ 全化妆去了， 扮什么戏？ 唐将扮了16个， 嚯， 汉将扮了16个， 是 黄小丫鬟就扮了32个。 哎，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一来是站脚助威 啊， 二来是台上好看戏，三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啊！对，都豁出去了。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边上的16个小丫鬟 啊， 心里说大伙可真会疼我呀。 怎么 只有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面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是啊，这戏胆小的唱不了啊。 心里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怎么念的？ 他是这么念的。 来来， 花拥拥貌似天仙。 他成天仙了。 长生不老到今天 啊， 那你可够岁数了啊！ 不知因何会落尘 啊？ 同心协力， 干嘛呀？ 把锅端。是貂蝉。 对， 自从儿父恶难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哇，好大的流进呐、 啊！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呀！ 哎呦，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没用。 啊，看今日天气气候，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哦，您看吧，他要活动活动了。 丫鬟， 这儿还有油葫芦叫。 油葫芦干嘛？ 你听这声啊，我跟油葫芦一样的。啊， 三十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对，那人多呀。 丫鬟带路， 叫起板来了， 叫起板 就得唱啊， 叫起板的就得唱啊。 有词儿吗？ 没词儿啊。 那怎么办呢？ 钻呢？ 啊，对，接着钻。 当时先抓了两句的关中词唱的。 怎么唱的呀？啷个里个里个当啷啷啷啷啷， 你到花园去散心。 不行，好好好，真不错。哎呀，他下去了， 他下来了 啊！ 看我大爷， 来看你大爷。 我大爷一撩上场门帘也上来， 也上了， 这么上。 有词吗？ 没词， 没词怎么办？ 钻 钻钻钻钻，是得钻。 大爷。唱唱的吧，唱才矿才才， 这是出场亮相。 矿才 套袖， 矿 整冠， 才 雨穗儿， 矿 溜靴子，迈步亮靴底儿，我成翻译了。 你怎么那么慢呢？这不小词儿了吗？ 还没词儿呢。 才一席当年战瓦岗，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南军不战，没名将， 名气不小。 本当今本教场， 那就去吧。 不知因何心发慌。 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俺唐将我。哎， 对， 本当今日，够本教场操练人马，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军场喽。 怎么样啊？ 不去也罢。 那不去你上哪儿啊？ 误会呀、啊。 怎么了？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我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 进到花园，惊山那霜 啊， 月到中秋，分外光。 这词儿真好，大白天的出月亮。 甭管怎么样，我大爷下来了， 下来了。 到后台一看，不了了， 怎么了？ 林慧秋跟管事的正嚷嚷， 嚷嚷什么？ 嘿，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了。 对， 这哪个缺德鬼什么都不懂，这掀脸戏，脸就戏里还就得唱，不唱了还就枪毙。管事，姑奶奶别说了，这是司令他妈点的，谁点的？他妈点的，该你上场了。 对， 上场 啊， 上场就上场， 丫鬟带路。 他来的还挺快。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不跟他费劲， 那怎么办呢？ 我还抄词唱， 抄什么词儿？ 抄那大俗词儿呢。 什么呀？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对，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鸣。 哎，您听着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没错。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 春光好，百鸟声喧。怎么 顺着手这么一看， 怎么着啊？ 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 我看见他妈的了， 你心里这口味真就是了，心里一生气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忘词儿了啊，那怎么办呢？ 杀呀 什么 事儿？丫 头已经吓一跳，哟，怎么着 啊？ 带路，刚出来让我们带路。 要是啊， 发生这忘词儿了吗？ 对， 你忘词儿让我们带路啊？ 啊， 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 带吧， 带吧。 是， 抬。小家伙绕一圈， 想起来了， 还没想起来， 还没想起来， 怎么着？ 丫鬟带路， 这丫鬟招谁惹谁了？ 要不然怎么还带呀？那你让带我就带呀、 啊，带吧， 带吧， 是 抬。小家伙又绕一圈， 想起来了？ 没想起来， 怎么办？ 连绕三圈没想起来。 哦， 我大爷把台阶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哟， 一个人在台上转悠不要紧，跟着转的还是三十多个小丫鬟， 闹得 救场如救火 啊！ 赶紧上 上！ 我大爷从下场门一撩台帘，把拦住了丫鬟一亮信儿，哐菜菜菜菜菜！小丫鬟一看我大爷上来了，哎呦妈呀， 怎么了？ 这救星可上来了 哦！ 你要再不上来啊，我这鞋非开战不可。 累得够呛。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 啊。 貂蝉看见我大爷高兴，又想起一句词儿来， 怎么唱的？ 眼前站定一生。 腿给缝上了，你看看， 都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这是问你大爷呢， 告诉他， 告诉他， 唐将 罗成。 那貂蝉说什么呀？ 啊，将军、 啊， 你乃唐朝名将，因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这 不、 嗯，我看你怎么说。 我大心说你这不废话 啊！ 我不上来，我不上你那是上哪儿想词儿去？ 就是， 我大心想干脆不跟他费心。 对，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 啊？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不就是蒙老太太？ 我不叫蒙老太太，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没错， 啊，大心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这不挺好的吗？ 拉了下去不就完了？ 那就完了。 林慧秋也觉得这戏唱头是吃完了 哦， 一块石头可落了地，即可唱完了， 不容易。 哎呀，这哪是唱戏呢？ 嗯， 这不纯粹玩命了，真是汗都下来了， 快撒了。 这日子可不 快， 快 怎么了？ 这一甩水袖 啊， 这是起板叫唱。 叫唱， 大伙儿我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拉胡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大儿郎当，你刚刚那胡琴响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胡琴响了就得唱啊， 他有词儿吗？ 没词儿啊， 那怎么办呢？ 哎，林慧秋当时现编了四句唱， 他怎么编的？ 这么唱 的。 你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里里一天没有那罗成，就起貂蝉。 还有这事儿？ 我大爷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他怎么唱？ 我大爷唱了四句。 你来来， 小姐听哪了？ 挑起大姐非我愿，这都是老太太的胡搅蛮缠，上前保定。貂蝉女，你我到后花园，咱们大婚完呐、 啊！他抱下去了， 他这儿。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祥瑞组合为您带来的《罗成戏貂蝉》。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主持人尚远和两位特邀嘉宾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主持人尚远、特邀嘉宾、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李云飞、 叶鹏继续跟您聊。广告之后咱们再见。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